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21号已将遵循卓绝伟人的统一大纲一致动员起来，投入全民族斗争来争取祖国的自主统一为题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历史性的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阐明了最正确的祖国统一思想和路线及其实现的具体的斗争方针和途径，这是为祖国统一大业打造新的历史性里程碑的值得大书特写的事件，使我们南方民众无比激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自主统一路线和方案、斗争方针和任务，是集中反映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的祖国统一思想，并使之适应全体同胞的愿望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以深入发展的不可磨灭的统一大纲，是要始终狠抓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并彻底加以落实，来打开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一面战斗旗帜。声明指出，历史经验和教训清楚地证明，按照全体同胞的志向和愿望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是始终狠抓朝鲜劳动党所提出的自主统一路线和方针，并加以贯彻的道路，除了它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凡是在这块疆土上出生长大的各阶层民众，都要深切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比祖国统一更重大的任务，超越地区党派所属和主义主张的差别，全都动员起来投入斗争来实现祖国统一。各政党各派各界各阶层民众都要坚决反对保守执政集团提出极不妥当的借口，拒绝接受同族建议的反统一对抗活动，要大力展开斗争，来依靠团结的力量打开自主统一的新时代。声明强调，因为有民族的太阳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卓越领导，有不可磨灭的祖国统一大纲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在三千里疆土上一定会建成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享有尊严繁荣的统一强国。